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您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上证指数震荡走高，另外呢也会关注到四月外汇连续第四个月增加，以及呢关于想要购房的这些朋友呢，密云共有产权房正在申购，也是跟我们啊在北京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跟住房有关的一个问题。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过后，也将连线现场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来跟您分析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呢，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些注意事项。最后的财富四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上证指数在石油石化板块的强势带动下震荡走高，几乎以全天最高点收盘。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 3193.30 点，上涨了 1.24%。 深证成指报 10672.52 点，上涨了 0.35%。 创业板指报 1836.75 点，上涨了 0.30%。从盘面上看，石油石化及采掘服务板块掀起了涨停潮，中油工程、海油工程、潜能恒信等多股涨停。海南板块表现强势，君达股份、海南瑞泽涨停，煤炭板块升温。那在跌幅方面呢，医药板块高位回落，长山药业跌停，奇正藏药、星光药业跌幅超过 6%。 芯片概念下挫，必创科技、江峰电子跌幅超过 4%。 那关于今日以及本周的股市，也是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就是在每周五的时候先看一眼您的这个博客了。 谢谢。 哎，您的这个博客我看这次分析的其实还是我觉得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基本面绝对要重于技术面这样的一个观点哈。 对。 那我觉得关于本周的一个股市以及往后的一个就是下周的一个预测，我觉得您也可以从这一点上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哎，好的。 嗯。 那么我今天这个写的这个就是在上周的基础上啊，这个摩擦如再缓，下周将转暖。 没错。 什么叫再缓啊？就是已经缓了一次了。五月三号、四号啊，在咱们国内，他们来了啊，谈了谈，还不错。 第一轮、嗯、 啊，对这个。叫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都给非常肯定的态度啊，那是第一轮。那么现在第二轮到19号到明天啊，现在虽然没结束，但是传出来的种种信号啊，就是说可能还是进一步好转。 嗯嗯嗯。 啊，那么这周的情况呢，就非常的疲软啊，死水微澜啊，这跟去年好多个交易日前年都是差不多。啊，就几乎就是这个，大多数股票就是趴着不动，啊，可以叫死水微澜。 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在等待呢，还是您觉得有什么？ 哎，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摩擦现在毕竟是进行时，还不到完成时呢。 是的。 这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当然有几个小的，比如说油价上涨的影响啊，什么这个美债这个收益率上升了，美国的美元又走强， 嗯， 什么这个其他的地缘政治啊等等啊，因素都很多，但是关键的还是这个中美贸易摩擦， 嗯， 啊，这个事儿就还没完全闹定。另外，他上了一个台阶以后，上回谈完了以后，就越上了二十日线。 没错， 上周我也说了，二十日线在我看来是中期短期的。啊，生命线。 嗯， 但是上周也说了，它是那个月上，在二十线上面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你那二十线它是一个代表中期趋势的线，它的斜率问题。 嗯， 是向上斜，向下斜，向下斜你即使弹上去穿过去，你它还在往下斜呢，那你还得掉下来，就这个意思。 嗯， 你看它这个上周是走平，所以我说还得假以时日。果不其然，就盘了一周，现在的结果怎么样了？又好看了。 嗯， 就是说五大指数基本上就是微微上翘了啊，不是平走了，除了创业板的日线、二十日线，日线里边的二十，还平，当然稍微一涨，它也就往上翘了。其他的四大指数，包括5100、5050，已经从这个上周看着的是平走的状况，就是拐头。向上， 嗯 啊，微笑，这就是中期趋势上扬的，这个转好的标志。 嗯，这是一个好现象， 啊、 是吧？ 哎，对，这是从这个技术上看，啊，这个是这个二十日线有点斜率，有点向上了。不光短期均线五十线上穿了二十日线，上周只是这个，啊，只是站上二十日线，五日线上穿了二十日线， 嗯， 还关键还得看这斜率，现在斜率也好了。那么这个，那么下周我觉得这个周末明后天如果传出这个好点的消息，就更加这个谈的更加不错了。那么下周那肯定就是转暖了，就没有本周这么前几天这么，今天其实收了一个微字，上午还不行呢。下午1:30开始啊，这个中石油带着5100、5050，还有好多个。这个大盘权重，甚至最后又带动了创业板。 嗯， 啊，中石油居然能涨7.33%， 嗯， 中石化能涨7.2%，这个，有点这个罕见，铁树开花了。 嗯， 啊，那么就是事件性的影响。 是 啊，所以说你分析大盘是下周是涨是跌， 嗯， 你画了半天线，数了半天浪。啊，看这 MACD、KDJ， 那都不准成啊。分析大盘也好，分析个，尤其是个股啊，个股你再画它几百条、几千条线，你那有的它基本面变了，它蹭上去了。我就说这，比如江南瑞捷， 嗯， 变身360了，18个连板啊，后边还涨呢，就是连续的18个板， 嗯， 你说要没这基本面的变化，他你怎么数浪你也数不出18个板来。 没错。 哎，那个包括这两天呢，咱就是这两周的罗牛山。 嗯 啊，罗牛山这几个强势啊，两个直接的板，完了这7%-8%的还好几个，挺猛的。猛到什么程度？猛的挑了啊2015年股灾的顶了。 嗯 啊，5178的顶了啊。调5178的顶不多，股票啊，他为什么调了呢？人家跟沾了赛马的边了。 赛马，嗯， 下边的子公司啊，这个赛马马术俱乐部啊，这是在海南备案了啊，包括今年的海南瑞泽啊，那个为什么马上一开盘就涨停了？ 嗯， 人家说人家开始养马了。其实这养马还有日子呢， 是 啊，开始养那个这个赛马的那马种了，就这么凶啊，这个证券市场都是超前的反应奇快啊，什么利好利空都是超前的反应。 是，那我再问你一句啊，假如说明天的这个谈判贸易啊，周末一旦有一个好结果，那传出比如说大盘现在再上一个新台阶，那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说，您觉得关注或者挑选哪一方面或者哪些股票可能会比较的合适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还有一个低迷的这个重要原因，就是前期最强的最主流的而且是数量相当多的那个板块还没调整完毕，刚才你也报了， 嗯， 投的地方科技啊，江峰，电子，这都是这个这个芯片啊，5G 啊，集成电路的这个投的， 没错， 包括软件好像也没调到位，中国软件为首的之类的，他们还需要再调整，完了可能再时升势，那就是更猛了。那现在呢？还是一个做超跌反弹，你看看，你再捋捋今天的涨停板，你就看前十来个，除了次新股那连板的、红新板的、五六的，啊，那个涨停板的大部分也还是低位起来的，啊，在最底部蹦起来了。当然，它的持续性不强，可能一两个板完了，但是那个涨得欢的，反正就是这个底部的，啊。另外，这周一大事儿就是这个 MSCI 啊，234只成分 股，对 啊。我对这个的看法，我觉得绝大多数都算了吧，啊，它是20只银行股最多，啊，18只医药股，但是大部分234只里头，大部分全是周期股，除了银行、非金融，还有好多的这个周期股。周期股，我觉得，今年没大戏啊。那么你要选，反而那个什么呢？极少新兴产业 ， 哎。什么海康威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个也反正市值也大了，这里的科大讯飞啊，有不少啊，但是还有的我也不好说明了，它在底部的叫新兴产业的本身就不多，你再选选，把那个排除法啊，排除周期的，就剩下这个新兴产业的特少，但是消费类的还有一些，比如说18只医药股呢。 对对对， 另外类似于这个，为什么那两天什么什么什么食品的股人说，跟那个俄罗斯这个世界杯有关，还一个月呢，跟那也没多大关系。我觉得包括啤酒啊，主要是它是消费属性决定的。去年消费属性涨得最欢的是白酒白店，今年其他的也该上来了啊，包括啤酒，白酒没那么凶了。啤酒了啊，白电没那么凶了，该医药了，所以说这个医药去年也没怎么动啊。 好好，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做的连线啊，我们下周啊，我们再一起聊一聊，谢谢您。 好，谢谢，再见。 再见。好的，连线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下面要关注到的是一条央行方面的消息。央行公布了数据显示，四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增加 74.22 亿元，达到 21.5 万亿元，连续第四个月增加。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专家就表示，四月美元指数上行，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但在中国经济基本面保持平稳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仍保持基本稳定，双向波动态势。 另外呢，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有利于境外资金流入，或将对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形成一定支撑。再来关注油价，近日呢，国际原油连续涨，然后逼近了80美元的关口，预计短期呢将维持一个偏强的趋势。预计5月25日，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届时五连涨基本没有悬念。再来关注上交所，上交所今天表示正在积极配合证监会推动存托凭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DR 相关工作，为新经济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更大的支持。那最近一段时间，上交所和深交所正一起抓紧落实证监会关于开展企业 CDR 若干意见，正在抓紧各方面业务技术流程的准备。紧接着再来关注黄金市场，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全球央行购买黄金数量大涨，净购买上涨 42%， 达到了 116.5 吨，也是达到了2014年以来第一季度购买数量的一个最高水平。那数据显示，俄罗斯蝉联第一大买家，那第二大黄金买家是土耳其，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上述三国占第一季全球黄金净购买量近一半，而德国、卡塔尔和乌克兰呢，减持了黄金。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在北京，密云的共有产权房昨天开始申购，符合条件的听众可以关注一下，申购期是即日起到6月1号的下午5点。根据公告内容，该项目将供应1409套共有产权房，销售均价为 1.5 万元每平方米。那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首创悦新家园，位于北京市密云区谭营乡谭西路东侧，也是一个自住型商品住房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的项目。在房源安排上，项目总房源约 65%， 也就差不多是916套，面向密云区户籍无房家庭和在密云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户籍无房家庭。那另外呢，约 5%， 共计70套面向京籍人才家庭摇号选房。那么特别提示的是，购房人产权比例占60%。刚刚说了，某些自住型商品房要转为共有产权房，实际上近日北京市住建委曾出台文件，对于现净房要转成共有产权房也公开征求了社会意见。现净房从土地出让时呢，就提前锁定了住房的上市销售价格，防止开发企业炒作地价与房价。但是在实际当中呢，如果某限价房项目在土地拍卖的时候，限定房屋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5万元，而之后的评估价比5万元超过了15%以上，就自动会变成共有产权房。北京市住建委已经就限改供问题向部分的房企征求意见，那其中也不乏房企的反对声音。不过相比房企人士，专家则普遍对该政策持肯定态度，认为该措施发挥政策设计的初衷，堵住了限价房政策的一些漏洞。北京市金融局透露，今年一季度首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95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速延续放缓态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6%。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6.9%， 实现良好开局。那专家分析，随着金融强监管不断加码，受政策环境影响，在行业整体承压下，虽然增速延续放缓趋势，但全行业发展质量持续向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的环节，将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些话题。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啊，今天我们跟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要关注的话题是保险理赔那些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买保险对吧，肯定对于我关注的是，我不是要买它，我是要用它，对吧？ 对， 我用它怎么用？那实际上就是说，当我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保险能够怎么说呢，弥补我的漏洞，或者说给我带来一些减小损失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具体讲就是它的理赔， 对， 对不对？那关于保险的理赔，我们其实之前很少说到，你们都在想怎么买保险，买什么样的保险比较合适。那保险理赔我觉得它应该也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程吧，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我的保险发挥作用了，那这个时候我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那主持人，就咱们所说的这种理赔，可能更多的把它限定在就是我们商业保险当中跟我们人相关的 哎 那种保险，比如说我们的重疾、身故、意外、医疗等等这种产品。那就是所有的产品肯定都有一个最规范化的这么一个理赔的流程。那首先就是我们发生了风险，然后啊我们就要去向保险公司或者向我们保险代理人，也就是当时把这份保险推荐给我们的那个销售人员，向他们去做一个报案的手续。 报案 就告诉他， 就跟保险公司报案， 对，告诉他可能我现在发生了风险，不管是看病还是身体等等什么样的问题。那报案之后第二步就等着保险公司进行我们一个勘查或者说确认，等确认结果之后，那就需要咱们提交相对的，比如说我们看病的一些证明的材料等等，等公司接到这个材料之后，那就要对我们理赔这个金额进行一个审核。当审核结束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公司把理赔款打到你预定的这个银行账号上，那我们整个理赔的这个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但其实听起来我觉得是有一些复杂的，因为其中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如果要需要我的保险发挥作用，那可能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急用，您明白我意思吧？ 急用，明白明白。 因为我不可能说我提前预判我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来的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保险第一时间直接跳到这个领取理赔款这样的一块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看前面我还得报案，然后要勘查确认，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主动，就是我相对来说我比较被动啊。 对， 对不对？ 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报案，然后配合他提交各种材料。 对，你如果说比如说保险公司他不是说有意推诿哈，他确实这一段时间或者说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案子，他需要很多的这个勘查，包括这个材料的提交，那势必这样的一个理赔的这个时长就会变长。 这个时间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啊，这个理赔的时间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的，可能最短的能够做到3天之内，从你报案到提交材料到给你这个理赔款，3天之内就可以把这个案件给结掉。对， 这是最快的， 对 不对？那前提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配合， 非常的配合， 他要什么我都能给。 对， 万一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不是我不配合，确实我没有办法让你第一时间来勘查确认，其次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你提交材料，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只能从那中断，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办法呢？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咱们再去跟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个肯定是我们要跟他进行一个协商嘛， 没错， 告诉一下他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我可能现在暂时没法帮你提供这个材料，或者可能因为我身体原因，或者可能因为距离原因、时间原因等等，然后我们做一个协商，看看怎么进行一个处理， 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一种特殊化的处理的，对吧？ 可以协商。那首先，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对方，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来启动它的一些应急的预案。 对，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保险产品或者项目容易出现理赔纠纷？这个我印象中是不是意外险会多一些呢？还是都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意外险可能会多一些，那可能是因为意外险出险的频率，或者说它理赔的这个几率可能会高一些。因为它可能跟我们其他那种重疾或者身故相比，它这个出险、报案、理赔，或者说可能发生一些问题的这个几率就会高。对， 因为你想发生意外了，这个东西肯定是突如其来的。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理赔纠纷。 看这个，就刚才这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我特别着急就要拿，就是出了风险之后， 对啊， 我就告诉。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保险，就是或者说我们这个出现风险之后，千万不能说我先等着他给我钱，然后我再去看病，那肯定是我们先看病之后，然后再拿着我们那些，比如说这个住院报销啊，或者那些什么出院小结等等这些，去到保险公司那儿，然后让他把钱给咱们拿过来。 是这样。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边的经济情况或者说各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 那对对对催呀、啊、对吧，因为我不能说这因为这个病是看病的钱嘛，对吧， 嗯， 但最开始我们肯定得先去医院。 是既然说到了保险理赔，我们要说到一个相对来说在前一段时间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词汇，叫做骗保。 啊，骗保。 对不对、嗯、就是保险理赔呢，如果说我知道你会给我钱，那我想一个办法，我使点坏啊，我来骗你这个。一般骗保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哪类保险当中呢？ 像这个骗保啊，可分两种， 嗯、 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汽车， 嗯， 这是一方面，但这个我不太了解。 嗯、 我跟大家说的可能更多的就是 车险、啊， 哎，车险这方面、 嗯， 我跟大家说可能更多的就是人寿险这方面。 嗯， 但这个呢，首先我们先明确，它属于违法行为了，已经。 对，这个是极端错误的。 对，极端错误了。那一般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用自己的命去骗这个保险，也就是买完保险之后说就自杀，我们说就跳楼、 啊、 然后先给自己买一份这个金额非常高的这个身故险的这么一个保单、 啊、 但这种情况就说啊，如果真正想操作起来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现在咱们保险有一个条款的规定，就但凡是自杀是需要保险已经买过两年以后才可以、嗯、 哦，明白了。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两年呢，就是因为基本上判断过这个人如果有了这个自杀的这个倾向， 嗯， 或者说这个念头，两年如果你没有真正采取行动的话基本上也就不会这样去做了。 嗯嗯嗯。 第二种就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重疾相关的， 嗯， 觉得自己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要选择买一份高额的这个重疾险， 嗯， 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当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你可以去医院检查才有这种感觉嘛。 是是是。 基本上核保也不会通过。 就有你的这个医疗的一个数据了， 对，我们有这个我们所谓这个底子在这儿嘛。 嗯，哎，我之前看过一些电影啊，就是比如说在国外、嗯、啊，很多的这个夫妻双方给对方买非常高额的这么一个保险 啊， 然后这电影啊，国外电影、 啊， 然后其中后来这个丈夫把妻子就杀死了 啊， 或者是妻子把丈夫就想办法就弄死，然后伪造成这个意外 啊， 以此来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个保险的赔付，那这种情况。是指在电影里发生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呢？ 咱们先说这个有一个怎么说保险当中的一个注意事项可以分享给咱们听众们。 嗯、哎。 就如果是夫妻就丈夫给妻子或者妻子给丈夫买保险，一般都是投被保人互相这样去买嘛。嗯、但这种情况啊，在保险当中投被保人之间互相伤害，不管是身故还是意外还是怎样的话，是完全不给进行赔付的。 哦。 这是一个点。 嗯。啊，那如果说就伪装成意外的话，那就是可能也是需要司法介入了之后。 对，因为一旦发生风险的时候，那个死亡证明一定是司法机关有这么一个鉴定，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是意外等等。 嗯，所以这种事儿我估计也就在电影当中出现就可以了， 可能艺术加工了。 嗯，好的，北京时间20:27，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在下半时段也会着重跟大家从案例来说起，聊一聊关于保险理赔的那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稍事休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五零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20点31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一期节目的是我们的保险培训师李鹏啊，欢迎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在上半时段的结尾处，我们跟大家抛出了我们今天跟保险有关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关于保险理赔的那些事儿。为什么要说到保险理赔呢？也是源于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也好，朋友圈也好啊，我觉得特别是在保险业内引起非常轰动或者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也是在这儿跟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李鹏，你也帮我一块来听听看这个事件我描述的准不准确。 好，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市民王先生30岁左右，他父母刚刚退休啊，然后打算开启环球旅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嗯， 父母第一站选择了伊朗，但是在伊朗的某个城市乘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遭遇了重大车祸，当时母亲当场就去世了，父亲的这个脊椎受伤紧急送医。但出发前呢，这个爸妈在国内买了这个境外险，在咱们国内买了境外险，其中就包含紧急救援和遗体运送。按说包含这两项，针对他们这个情况应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托底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出事之后，王先生接到的消息，然后赶紧联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联系上了，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而是让王先生自己去联系一家全球知名的救援公司，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分公司，或者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支部哈。王先生没办法，只好打国际长途联系上了这个救援公司，但是这个救援公司要求王先生来提供死亡证明，包括当地的警方报告，他们才能处理他母亲的这个遗体。而且当时我们说到母亲去世，父亲的这个脊椎受伤非常的严重，开始的时候是在当地的一家设备非常落后的一个小型医院，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它不具备来给他进行救治的这么一个条件，急需转院。但救援公司这个时候也要求王先生来提供父亲的这个病历，包括转院说明和主治医生的证明。此时此刻王先生是在国内的，他没有办法当时就提供，所以直到28个小时以后，王先生在百般无奈的一个情况下在微博上发布了消息，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得到关注以后，这家救援公司才积极主动的去联系他，然后相信这个事情也是能够啊得以解决。但是这个案例确实给我们很多买保险的人，或者说对于我们保险业内的人是提供了很多的思考。因为原本说实话，对于被保险者和保险公司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有时候真的是存在一个怎么说呢，信任危机，我觉得啊。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被放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信任危机好像又被大家放在一个桌面上开始要说。 嗯， 我觉得这个事件虽然说是一个个例，但是我觉得也从某种侧面上来反映出了可能目前保险当中存在的一些我们讲不合理性、不人性化，或者是一些问题吧？你怎么看？ 其实你说这个案例啊，确实是就在不久之前，确实刷爆了朋友圈， 没错， 也刷爆了我们这个保险行业。就包括不管是我的培训的学生，还是我身边购买过保险的消费者，都在不停的跟我咨询这个案例。 嗯， 首先就是先确认这个案例的真伪，确认真伪之后呢，就他这一系列的在跟保险公司，包括他作为消费者，就咱们这个王先生，这整个这一套的所有的沟通，还有他这个在申请理赔过程当中，有哪些可能是做得对的，有哪些可能是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下一次再优化的，对个人、对公司，包括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有许多我觉得可以咱们在这儿聊一聊的。 对，你像咱们两个都可以作为一个中立方，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不属于保险公司，而且也不属于就是跟这个王先生有什么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事件上，您觉得是我们应该就各打五十大板呢，还是确实他应该有一个侧重点来说，比如说保险公司在哪些方面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王先生在这个事件当时处理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你觉得首要的问题出现在哪一方？ 嗯，我觉得两方啊都有责任， 是 两方都有责任。 嗯， 但如果让我去说谁的责任更多的话，因为我了解到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消费者。这个王先生其实在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可以，就如果当时更冷静，或者说他可能在去之前或者购买之前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产品以及就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情况会更好一点。 此话怎讲？ 比如说我就想说，就咱们先不说保险啊，因为我刚才看说王先生同龄人，父母刚退休， 是 我就觉得有几点啊建议，这也是咱们的听众要去做的。就首先在这个让父母去伊朗玩这件事儿上，我觉得下次如果起码以我啊，我作为一个也是30多岁的这么一个男性小伙子，我是不会让我的父母去伊朗玩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关键，因为他是大巴车遭遇重大车祸，对不对？ 嗯， 假如说我不是去的伊朗，我去的是其他的国家，一样发生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 就会有不一样在哪儿呢？因为伊朗这个地方有一特点，就是说中国话的人特别少，同时说英语的人更少。 你说在沟通方面， 在沟通方面就会出现问题。这个就是他在跟对方的医院，或者说在跟伊朗那方面在沟通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说出去旅游，或者带着自己的亲人出去旅游，也希望找一个相对来说英语系国家，或者说相对来说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一个国家， 沟通更顺畅的， 沟通更顺畅。对，你这个形容很好，以便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跟对方来交流，这样的一个或者描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情况。 对 啊，这是这个问题。那行，我接受，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那你觉得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我们先说从这个消费者这个角度啊，看看他这个操作。我在这里给各位啊，咱们的听众一个建议，就当他在国内嘛知道这个问题之后，首先他给保险公司打了一个电话要报案，对吗？ 对， 这个做得非常好， 是， 但还不够。 怎么不够呢？ 同时你还要再打两个电话。 再打两个电话给谁？ 再打两个电话，第一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第二就是你直接给这个国际组织救援组织打电话。因为我敢肯定在你跟保险公司购买完这个产品之后，他肯定会把对方就这个急难救助这个公司的一个电话，而且是全球的一个联系方式告诉到这个王先生。所以如果你光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你只能被动的等着他去帮你联系。如果是这种特别意外，就这种我觉得所有的这种不好的极端情况都发生在这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你就要主动出击。 但是你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作为一个老百姓，你主动去联系那个所谓的救援公司，你也是需要把你在保险公司当时的一些个人信息或者个人资料告诉对方。 对， 对方也是需要一个核实的。 那对，但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首先你就少了这么一个跳板，或者少了这么一个沟通的繁琐的这么一个中介嘛。 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持保留意见，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这个，比如说伊朗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啊，他可能比如说我联系的这家救援公司，他也是直接，他不是直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是先要跟伊朗当地他们这个救援机构取得联系。而如果说比如说我直接打电话到伊朗这个救援机构，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都不知道。而我还得给他在电话当中讲述这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 对， 包括我通过哪个公司买到了保险，然后现在要联系你们，然后我通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还不如让公司直接来联系呢。 那可能就会出现就是等， 等， 就只能是被动的等待。 嗯， 而且如果那个保险公司没有给你一个回馈，比如我们现在联系到哪一步了、 嗯， 下一步需要你做什么的话，那可能你就只能再焦急的等待了。 是，咱们先跳出来说一下别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作为这个、消费者，就是王先生购买保险的这个人、 啊， 他可能在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 啊、 但我现在觉得这个事件，我们更关注的是一点是。保险公司当时我买的这份境外险包含了紧急救援和遗体运送， 嗯， 对不对？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让当事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你刚才跟我讲到的，让当事人去联系他这个救援公司，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保险内容条款当中包含了，这个时候他们不帮我来做呢？ 那我在说这之前，我再补充一点， 好， 就那三个电话的最后一个电话是非常重要的， 嗯， 除了给保险公司跟救援公司打电话，还一定要给当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打一个电话， 嗯， 告诉了这个情况， 给大使馆打电话， 给大使馆打电话，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了。这一点可能对于很多发生这个情况的这个朋友来说，可能会忽略，因为他想的是个人的问题， 对， 对不对？即便是我跟保险公司也是个人对一个公司的问题，可能牵扯不到这个我们的当地的大使馆。但如果说当你发生在境外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通过联系大使馆也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对。对， 那您继续。 那就我们再说到，就是先说这个人的问题，我们再说这公司这个问题。 嗯、 那我就觉得，因为我在看完整个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它在操作上就是出现了失误了。 出现失误了。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误。 怎么讲？ 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时的告诉咱们这个消费者你应该如何去做，而是就简单的就是一个踢皮球嘛。 嗯， 你去联系对方。但其实保险公司和救援公司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是。 如果我们普通人可能想去联系这种国际的，比如 SOS 呀、啊、或者这种救援公司、嗯、他都不一定能买到这种产品。 嗯。 就一定要依托到国内的保险公司有一个合作。 嗯。 就是这样。 是。 但是当时他没有及时的，我就说没有了解到这个消费者当时焦急的这个性化这个心态嘛。 嗯。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刚才也讲到这个保险公司跟当地的这个救援公司是一种合作关系， 对， 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误，但是我们也是观察到，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反复的要求提交各种各样的证明、 嗯、 各种各样的文书，这个难道没有一个简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吗？如果说我们在境外的的确确是需要保险公司和当地的救援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针对王先生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难道没有一个简化吗？还是就一定是我们交文书要等，导致这个延误最佳的这样一个治疗时间呢？ 从流程上来说，如果没有像就刚才我记得有一点啊，就一定要提供当时那个医院还有主治大夫的这个联系信息， 嗯， 这些这个是肯定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就是大家都在国内，对方的那个救援公司可能在国外，但是这伊朗也这么大。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位置，没有联系方式的话，没有办法就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款当中的，就是可以理赔或者说可以进行服务的这个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可以怎么去操作的呢？ 嗯，您说。 应该是如果发生这种非常危机的情况，应该是让那个救援公司去派一个人，让他去联系这个王先生，然后让王先生告诉他比如我父母现在在哪儿，是什么情况，然后让那个人去找那个医院的材料或者找那个可以对接的人。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等于让他们公司来派这样的一个人， 派这么一个人。 那如果人不给派呢？ 这个应该是给派的，因为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嘛。 嗯，就是说我跟他讲述我的特殊性，说我现在没有在身边。 对。 啊，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比如说电子的这个保单，我从给你传真过去或什么，但是具体的关于主治医师的情况，或者说在具体哪个医院发生怎么样的一些情况，需要你派一个人去。 对，因为谁也不在那儿嘛。就现在谁也不在那儿，而且我还想给咱们的听众们提一个建议。 嗯。 就如果不管是谁，咱们只要买了这个急难救助这个服务，那肯定是有一张卡的。 嗯， 即使没有这个实体的卡，肯定也会有一个电子的发票或者一个信息。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打出来放在哪儿呢？就跟你的护照、银行卡还有现金放在你最珍藏随身带的那个地方。 明白了。 带在身上之后，如果你出现了风险，就拿我举例吧，比如我出现了这个风险，比如我这个就是送到医院了，我身边又没有任何人，我可能也意识不清的时候没法跟那个医生啊或者跟护士交代我这些情况。 嗯， 那他们在翻我这身上这些所有的证件或者联系信息电话的时候，只要看到了我有这张卡，我有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么一个资料，那他会主动去跟那个对方的公司进行一个联系的。 明白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再跟大家重复提醒一遍，就是说当你购买了一些境外的一些疾病或者说意外的一些保险，相关保险一定是会有一张卡片的。把这张卡片，因为上面有他这个卡片的编号，通过这个编号能够查到你个人的很多信息， 把它跟你的护照等等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你的物品放在一起。 对， 当你单独一个人在境外发生危险，没有办法进行语言沟通的时候，当地的医疗机构肯定首先要确认你这个人的国籍、姓名等等一些个人信息，肯定首先会翻找你的护照。 对， 在翻找你的护照当中看到这样的医疗卡片的话，其实对你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救助等等各方面是有很大的，我觉得提升的这个速度，或者说提高效率的这样的， 因为这是你主动向提供这些信息嘛，等于是。 嗯，我们知道啊，最后这个事情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位王先生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嗯， 也就是说，从侧面上迫使当地的医疗机构也好，或者这个保险公司也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假如说啊，咱们先说后话，假如说当时没有这条微博，所有的事情啊都是跟往常一样，这个时候作为王先生有没有什么主动的方法能够加快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运转速度，以至于让自己的父亲啊能够得到更好的及早的一样一个救助呢？ 嗯，大部分的这种国外的国际的急难援助都会有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王先生给父母买这个保险，如果父母在异地出现了问题，王先生不是现在北京吗， 嗯， 正常情况下如果他要现在赶紧的就办护照或者办各种手续再去到那边，这个手续非常麻烦非常繁琐。 是 但是急难救助当中有一项服务，就是家属是可以申请去那儿探病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王先生以后或者咱们消费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在那边你人生地不熟，所以应该你想办法最快的时间自己人到了那儿。 对对对，是。所以你刚说的这个急难救助其实是可以跳过比如说我们签证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救援的这么一个行动嘛。 那这个具体你知不知道应该说是怎么样来办理，或者说怎么样 直接就还是同样就是像那个救援公司还有像保险公司直接申请。 嗯， 就这个时候我们想了可能就要多步去走，就不能只想着你现在要派人或者我现在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帮我解决，而是我主动要提出来我现在就要去。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个人这个考验太大了，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的就是特定的一个时刻，所以王先生肯定本身心情也是非常急躁的。 这就是我想多说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买保险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买一个心理的安慰或者说一个平安。但是当你买完这个保险之后绝对不是说就不会出现风险了。 没错， 这个只是说风险发生之后它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咱们各位，这个产品可能并不贵，可能百十来块钱就可以买下来。 嗯， 但是我们在买完之后，既然你是想给父母一份孝心，也想给自己一份安慰的话，那你就别光花这个钱，你就看看自己花完这个钱之后，到底你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嗯， 还有当出现风险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的保障。 这个也很关键，不是买保险就能保平安，而是买了保险之后，它能够降低你的损失，或者在危险发生的时候能给你更大的一个帮助。 对，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买了就万事无余了，你买它一定要了解它。 对， 了解它就是说什么，有一个未雨绸缪，当事件发生了之后，你在极度紧张或者极度慌乱的情况下，你知道怎么样来一步一步来处理，来使这个所买的保险能够快速的发生 帮到你吗 效用。 对， 这是很关键的。那我们再说到其他的一些意外险啊，如果说遇到理赔不顺畅，一般是在哪些情况下会发生所谓的这个不顺畅的，除了我们刚才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外呢， 如果是就是以咱们国内的这种理赔啊， 嗯， 就是尤其意外，其实有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意外险跟其他险种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非常看重你这个人的职业。 职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意外发生可能都是在户外或者在走动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嘛。 嗯嗯嗯。 那如果你在最开始投保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内勤做办公室的， 嗯， 那可能你当时这个时间你买了一个保险五月份。结果八月份呢你突然一下变了工作变成那个大卡车司机了。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发生了风险那在理赔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当你的职业发生变更之后你一定要及时的还是告诉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职业变更。 哦，这是一方面，就职业变更之后可能会出现理赔不顺畅。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在意外险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也是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上说的。 嗯。 就好像在北京还有在外地都好多那个马路上那个狗疯狗咬人。 嗯，对， 就把人腿给咬了嘛。 是。 那这个时候许多意外险当中就会有一个条款，就是这个猫抓狗咬，也就是打这个狂犬疫苗，它是给你进行一个赔付的。 嗯。 但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注意，这也是说为什么我说咱们一定要多看那个条款呢。 嗯。 就是这个狂犬疫苗如果你被咬得浅了，正常情况下它会给你打一个这个血清。 是。 但如果你咬得比较深，比如你那个就是那个暴露伤口。 是是是。 那就会打一什么呢，打一个这个蛋白的这么一个这个叫 蛋就是一个蛋白， 嗯， 什么血清蛋白，但这个就不是所有的意外险，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给你进行赔付的了。 明白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第一就是你买之前你就问清楚，我可不可以打那高级的？第二个就是你去医院打这个的时候，你就要告诉大夫，我有这个商业保险， 嗯， 你看看我是打这个便宜的还是打这个贵的，自己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这样的话再理赔起来，可能就我们的预期可能就会更准确。 嗯，还是关于这个保险的条款，就是你所购买的这个保险啊，你不要觉得它就是啊面上说的，比如说保意外啊，那我就是发生意外都没有问题了，或者保其他，一定要关注它每一条的这个细则。 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毕竟跟你的人身安全相关的。 对， 所以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对于购买者也是要更加的细心哈。 对， 那我接着问你，比如说在这个购买前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个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购买后又应该掌握哪些流程呢？ 在购买之前呢，首先我们就是。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嗯， 在购买前，就像怎么说呢？就这个刚才咱们说案例当中，这个王先生啊出现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我们说可以让他不会这么更糟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整个流程啊，其实他是没有通过保险代理人，而是直接在公司的这个官网上。APP 当中买了这样一款产品、 啊、在网上买的这款产品， 在网上买这款产品， 没有保险代理人， 没有保险代理人。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发生了问题，那就是我一个人面对整个这么一个大的运转的大的机构， 我没有具体的一个联系人，就是对我来说是茫茫的大海，我需要找到怎么 茫茫大海、 嗯、 那我去找谁呢？我去找客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客服他是有自己的这个权限和知识库储备的， 是 当你问的问题超过了这个客服，那他什么也给不了你， 是 他只能帮你网上申请。 嗯， 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个保险代理人，他有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工作经验，那你就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准确的人，或者说哪怕我们烦，我们也能烦到一个真正的人。 嗯， 我们给他打电话。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保险代理人的手中去购买保险，而不是通过网络 APP 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如果你是一个对保险研究非常透彻的人， 嗯， 比如说开玩笑说我 啊， 那我可以通过各种 APP 去买，因为简单省事儿。 嗯， 但如果你对于保险不是特别了解， 嗯， 那你还真是需要找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作用不光是说帮你去介绍产品，更重要的就是售后所有的服务你都可以抓住这一个具体的真正的人。 明白了。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脑上经常安装软件，它别的人会有提示，就是说你是自动安装推荐还是说手动安装。 对对对。 啊，就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你知道你要什么的话，选择比如说手动啊，因为可能这其中当中有一些环节有一些要或者不要的你知道，但如果说对于你可能对他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就选择自动，也就是说找到一个保险代理人来帮你打理这一切， 对， 会比较的合适。 对 啊，这么一说我明白。那在购买之后呢？ 购买之前还有几点啊， 您说， 就是要注意的，在保险尤其咱们国内购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诚信原则。 嗯， 那他可能会跟你在有一个健康调查，尤其是我们买那种重疾或者医疗身故这种产品的时候， 嗯， 就是问问你有没有既往病史。就我在这儿就强烈建议咱们所有的听众跟消费者，就是如果你出现问，你觉得自己就有这个病以前， 嗯， 那你就一定要写清楚在上边， 诚信， 你是不可能逃脱掉的，我跟你说。 嗯， 而且即使逃脱，你可能也是在最开始交钱的时候没有问题， 嗯， 但一旦真正出现风险的时候，要进行这个核查的时候，你所有这些病例都会被查出来。 是的，嗯，不要抢钻空子。 对， 那购买之后呢？你再给我们说说。 购买之后就是咱们以前就经常老谈这几点嘛，就是勤着跟保险公司联系，跟业务员联系，各种自己主要是自己跟保险有关的各种的信息发生了变化，就一定要赶紧的去进行一个变更。 嗯。 另外还有就是要注意理赔的时候，如果看病，三甲医院或者定点医院，还有就是当你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夫说，就是你在说病症之前，你就先要 告诉他。 对， 嗯， 你先别，大夫问你哪儿难受，你先别说我哪儿难受， 嗯， 你就先说我有商业保险，大夫就明白了，因为大夫也非常的专业。那而且最重要就是他在帮你做诊断或者在病历上写的时候，他就会更谨慎，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就理赔或者出现问题，就是大夫给你写一咳嗽或者怎么样，但是具体你后续又不查，他呢更不会就监督你，说你比如说半个月之后来做一复查， 嗯， 但是这又确实写在病历当中了，那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我们说可能是这么一个暗礁。或者说一个风险在里边。 明白了。今天通过很短的时间啊，了解到了一个前一段时间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跟保险有关的一个理赔的案例哈。虽然说我们刚才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皮毛的了解到，其实可能作为这个王先生，也就是购买保险的人，以及这个保险公司，包括这个救援公司，都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这个事情从我们的这个一直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来了解到，就可能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处理的比较妥当了。 嗯，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没有办法抹掉的一点就是，当王先生发了这条微博，受到大家的关注之后，这样的一个事情才得以解决。其实真心的希望啊，虽然说在这个事件上两方都有责任，但真的不要让以后就对于保险的消费者来说，只能通过发微博或者说引起更多人关注才把这个事件得以解决。我们希望以后无论是作为被保险人的这个保险的理念，包括他的这个保险的知识储备啊，特别是保险公司他在理赔方这个时候的一些态度啊，包括他的一些专业的处理方式能够更加进一步，这个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一个关系吧。 嗯， 也是希望就是可能目前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个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说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也是希望这个跟保险有关的所有的人吧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人的意愿嘛。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嘛。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看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